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大家好，昨天讲到感应篇第48段，轻蔑天命，扰乱国政。我们看到这个世间凡是邪法邪教，几乎都造这种恶业。像最近在中国的法轮功，只顾自己的名利，不顾人民的利益，欺骗众生，扰乱社会，这个罪业非常重啊。纵然他能逃过法律，他逃不过因果。眼前所得的这点利益，后来受苦无穷。学佛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绝不能图一时的小利，给自己带来无穷的后患，这是愚痴到极处啊！佛菩萨起心动念，一切作为无一不是利益众生，安定社会。这是佛心，这是菩萨意，念念一定要为众生想，任何一个行业，任何生活方式，都是菩萨道，都是菩萨行啊。昨天东北崔玉金居士打电话给我，说他们的事业现在遇到困难，他很想放手，今天早晨又给我通了一通电话，我劝他行菩萨道，不要为自己的利益。他说是的，他都为员工为社会，但是还是有很多回报，很多障难，这个是免不了的。谚语常讲，好事多磨啊。 父母哪有不爱护子女的，哪有不为子女去想的，可是子女一样埋怨父母，一样给父母找许许多多麻烦，父子尚且如此，老板跟员工哪能有例外呢？他告诉我一个事情，他说在过去这个厂里面员工每一天念佛听经大家都欢欢喜喜平安无事，我说现在你还照做啊？他说现在不能做啊，法轮功这一闹啊，经也不可以听了，佛也不能念了。他说现在人心乱了，意见多了，他很难管理。是，经还是要听，必须这个佛法要跟法轮功划清界限，佛法与他们决定不相干，要讲清楚，讲明白。所以你过去厂里面那么多人，大家都欢欢喜喜，一心一意。那么由此可知，佛法效果实实在在殊胜啊。一定要向大家说明、解释、澄清这些误会。人不听经，决定会胡思乱想。不但是一般世人，我们学佛的人都一样，烦恼习气太重了，三天不听经，完全退转了。所以我告诉他，最近我听到许多感应的事情，鬼神都要求听经，而且要求听经的时间延长，一天两个小时不够。这些感应表面上看好像都是鬼神，实际上我想都是诸佛如来化现，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实现什么身。我们现在这些人，已经不是人了。所以佛菩萨眼睛里看呢，应以鬼神身而得度，是些鬼神身来度我们。我们应当知道惭愧啊。佛实现人间的善知识，我们遇到不相信，听到鬼神呢，那就害怕了，不敢掉以轻心了。佛菩萨以鬼神身来度我们，佛菩萨用卧道的身份呢来度我们，这个显示出无比的智慧，善巧方便。我们要在这个里面提高警觉，认真努力修学。现代讲经的人少，不容易请到法师。什么是好法师？什么是真善知识呢？决定没有私心，决定不为自己。我今天劝导崔玉金居士， 绝不为自己利益着想，也不要为你的家庭利益着想。念念为你工厂里头员工啊，他工厂有4000多人呐、念念为这些人的利益着想，念念为社会大众利益着想，你就是菩萨了。能够为员工，老板是为员工来服务啊，员工为社会服务，社会为国家服务，国家为世界服务啊，这个就叫做菩萨道，这就是佛法。我们将佛法落实在现实的生活，佛法绝对不是谈玄说妙，为大众利益里面还掺杂着不舍弃自己的利益，这是凡夫，不是菩萨。依旧是迷而不觉，然而不净。学做菩萨，要学得像，要学得彻底，要学得究竟。任何一个人，不论自己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论自己在哪一个服务的工作岗位，只要没有私心，没有自利，一切为众生，为整体着想，真诚慈悲的服务，这个人就是菩萨化身了。这个人以及他所做的事业，一定得到诸佛护念，龙天善神拥护。困难甚至于灾难，有时候也在所不免。那是什么原因呢？业力的照感。业力不能消除，灾难就决定不能避免。消除业障要从本身做起。自己业障不能消除，如何能帮助别人？这个道理要懂啊。在这个地区明白的人多了，觉悟的人多了，他怎么会明白，怎么会觉悟？要依靠讲经说法。六道里面都是凡夫啊，都是一批迷失自信的人，没有佛菩萨教诲，他怎么会觉悟？真正发大心，学经教，舍己为人，这个事情诸位要细细去想，想通了，想明白了，你就知道值得。人在一世，寿命短促，纵然活到100岁，还是太短太短了，何必造业？为自己的利益就造业。 所以佛菩萨住世，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给我们所示现的，正是如《金刚经》上所讲的，他的思想、见解、言语、造作，都是展现出无我相、无人相、亦无非法相。他老人家一生所说的全部落实，全部都在他生活工作岗位上显示无余。可是我们看不出来啊，觉悟的人看出来了，在般若会上须菩提尊者看出来了，赞叹稀有世尊。什么是稀有呢？落实就稀有。世间人六道众生哪一个不为自己？人人都为自己，这个不稀有啊。现在遇到一个人不为自己，点点滴滴完全都是为众生，这个希望啊，这个心稀有，所以他的行持就稀有。先要发心，要发无上菩提心，这个心一发，自然就能够爱护一切众生。无量寿经上讲的仁慈博爱，博爱是出在无量寿经上的，这个爱心才真正欢喜乐意，纵然受尽了冤屈也不会退心也不会改变志向，认真努力为一切众生服务。这个服务里面，佛菩萨对众生的服务跟世间人服务不一样。佛菩萨服务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帮助众生觉悟，这就叫佛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是世间法，就不是佛法了，是世法的服务啊，佛法的服务啊，点点滴滴都是令众生觉悟的。这个事情我们在般若经里面看得很多，看得很透彻啊！华严经里面更是具体表演给我们看，我们要能体会啊，从读经本能够看到诸佛菩萨一切众生现实生活状况， 经教跟现实是决定不能分的，是一不是二啊，这个才叫西化。经教要跟现实脱节了，不是佛菩萨的过，是我们自己的过失。我们自己不会学，所以他才脱节了。要会学，佛法就是实际的生活。在古时候，佛法没有传到中国来，中国古圣先贤里面，我们深深相信有佛菩萨应化在其中啊。尧舜禹汤周公孔子，他们的心性，我们用佛经来比照，就能够认清那都是佛菩萨。感应篇这个小注里头有一段，帝尧曰：“尧啊，吾存心于天下，加之于穷民啊。”看看他们的用心，他们想的是什么？想的是天下苦难的众生啊，念念当中如何帮助这些众生离苦得乐。要帮助众生，众生缺吃的送一点吃的给他，缺穿的送一点衣服给他，这是小恩小惠呀。这不是办法，决定不能叫众生呢永远靠救济生活，这不是慈悲济世啊！慈悲济世要教众生有智慧、有能力，可以独立谋生。自求多福，这是真正慈悲济世真正慈悲济世从哪里做呢？从教学，教他了他们有智慧，教导他，启发他开智慧；他们有生活能力，教他技术，教导他谋生的能力。所以说教学为先，而究竟圆满彻底的教学是佛法里面所说的帮助一切众生转迷为悟，这就超过世间 一般的教学。大彻大悟就是佛菩萨，究竟彻底觉悟就是无上菩提。佛菩萨教众生的是这些，我们发心学佛也就是学的这些。佛菩萨大慈大悲，我们自己能不能成就，关键在好学。这是我讲过许许多多遍的。不好学，有好老师也是枉然。我们一生能不能成就，就决定在是不是好学。居士林的陈光别林长最近往生净土，3个月之前预知时至。他怎么修成的？好学李牧原居士告诉我，老林长最近4年每一天听经听8个小时，所以他成功了。这个4年生病啊，身体不好啊，不能工作，所以自己在卧房里面放一个大的电视机，我们所有的录像带他全部搬一套回家，每一天看的，一天看8小时，看了4年了。这清楚了，明白了，信心愿心坚定了，万缘放下，一心求生净土，他如愿以偿，他成就了。所以我们看看古往今来，凡是成就的人，没有别的，就是好学。凡是不能成就的人，我们仔细观察，不好学。好学的人随顺佛陀教诲，不好学的人随顺自己烦恼习气。因不同，果报当然不一样。这是我们要深深觉悟的。好，今天时间到了。